信这东西不会长久，也许它确实很美丽，也许过了今夜不再有。哦， 风会笑

火，燃烧了整个沙漠。